多这种我看到有些问题哈，就是说，刚讲的也不是他是被规定要做这个事，我们各位可以转对的。我刚刚讲到哈，你们对现在的组织，我们现在是开放的，你可以去别的单位，不一定要待在现在这个单位啊。现在是开放的，只要透过什么样的内部的这种机制，你是可以转对的啊。不是说你非做这个事不可，还有一个方法是你可以组队，我会支持你。你假如说想来争取哪个生意，你去组队。哦，我们小老板也有这样的，公司是可以的，是可以有这样的机制。那你要敢讲，你要敢站出来，在下面抱怨，不会解决任何问题。你要有这个胆识，你要有这样的本事，你要来争取。哦，你可以来 bidding，我是赞成的。公司赞不赞成说内部公平竞争？哦，这边是一个表态，我绝对支持。哦，不是说今天资深或现在人全部要就一定是他，不是这样。公司要透过个机制，但是你要刚讲的，你要胆识本事嘛，你要去组队嘛。你假如说现在不是说现在马上就可以，你就可以开始组队啊。你可以找外面的人啊，你可以去找这些人来加入啊。你只要真的有兴趣，你去信任这个平台，你想做这个生意，你来争取啊，你去组队，你不然就加入另外一个队伍嘛。有很多的选择啊，你不要哀怨哈，就是说在这公司里面，因为这个问题，公司不会有人去帮你调动，这样现在不大会这样做了。哦，所以你因为公司不是采取那种制度调动，是老板在调动你，你今天去做什么，所以你没有选择，你要被派做这个，不一样好不好？我们跟一般的公司不一样，我不大赞成这样子，我要让你们自己选择。你加入这个团队，你就要概括承受它的好跟坏，你全部要概括承受，因为你加入了它。你可以选择不要，你也可以选择离职嘛，对不对？常讲这公司的门是开的啊，并不是关的啊。你要有这个意念啊，在这个组织里，你现在有这个觉悟啊，因为这公司会是这样子。或许有人会来吸收你，但是问题是你转正，你会牵涉到你有很多考虑，你只要考虑到很多人的因素，你就不敢这样，不敢那样。那我觉得公司没有办法帮你解决这个问题，你要自己解决，因为这跟老板，你自己是自己的老板啊。哦，所以可能。你讲说没有办法选择，我觉得没有，有选择。你来找我，可以。你选 email，好吧？我马上会来找你。你放心，不是我找你，你放心，我找你是来帮你。你有什么困难？你是有受到什么压力吗？你有什么？我来帮你，对，我至少可以帮得到你。你来，我帮你做决定，我给你建议啊。我觉得你应该怎么做比较好？你可以找我来商量啊。对呀，我因为我对这些人我都认识，而且我知道困难在哪里，我会告诉你好的方法，因为有你还是比较好嘛，不是吗？好，所以可能你们不要要打破自己的思维哈，你要敢去表达，好，那你要去争取，要去说服很多人，啊，还要找很多人帮你背书，这在组织里会需要这样，有人要帮你背书哦，他等于是堵在他自己心里帮你介绍，然后呢，你要说服好多人。你就会争取到资源，你就会有机会，哦，不要只是想而已，你要做。我在鼓励你是这样，好吗？还有，我看还有什么问题？